嗱，好多人話香港同鴉片戰爭嘅關係好密切，冇鴉片戰爭就冇今日嘅香港。但係究竟鴉片戰爭嘅文物喺邊度呢？好多人都唔知道，亦都揾唔到。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而香港墳場裏面最早最早撞喺呢一幅地方裏面嘅咧，就係鴉片戰爭裏面 William Bodie 艦長，就係英國戰艦眼鏡蛇號嘅艦長嚟嘅。咁當然有呢個石碑咧係翻新過啦。咁但係喺佢附近嘅睇到嘅英國海軍陣亡嘅官兵咧，佢哋都係寫住咧係1841年嘅，即係話喺鴉片戰爭裏面陣亡嘅。嗱，咁呢一個地方咧，可以咁講就係見證咗鴉片戰爭有關嘅文物唯一嘅地方啦。咁喺我隔離咧呢一度咧，就大家見到咧有一個中式嘅類似一個鼎嘅一個杯嘅一個咁嘅紀念碑。咁呢個紀念碑係咩嘅咧？呢、這個亦都係同鴉片戰爭有好密切關係嘅，就係、是、簽訂呢個南京條約嘅英國戰艦高華麗號嘅海軍官兵嘅紀念碑嚟嘅。咁而呢一個地方咧，呢、這、一個區域啊，全部都係同呢個當時鴉片戰爭作戰嘅陣亡嘅英國海軍咧係有關嘅。探險隊1842帶大家認識真正嘅香港歷史。 好啦，頭先咧就休息之前咧就都睇過好多聽眾咧就有喺呢個 YouTube 裏邊咧就用 PayPal 咧嚟去課金，咁咧就阿 Lenses 啦、April 啦、Ken 啦、呢個 Fubi 啦，常客嚟噶啦 ，Danny Au 啦、Ken Wong 啦、金童啦，咁就真係好多啦 ，loop 極都 loop 唔完啊！今晚阿土唔喺度就好似多咗捐錢，唔知點解。希望阿土喺度仲多啲。咁咧嗱，頭先我哋講到咧，就係好多人問：喂，你哋講完一輪大家咁興，又冇用嘅喎。每次聽完你哋做節目都好沮喪咁樣。咁啊，今日我就其實都有以前喺節目都提過幾次嘅，其實關於一個即係喺中美角力底下咧，點樣將香港問題咧去國際化，同埋咧係變成咧一個嘅，即係將香港問題擺喺國際嘅 agenda 裏邊。這個很重要的，我覺得，因為如果不是就關上門就打就基本上呢，現在大家澳洲紐西蘭都 aware 到了，就是中共那種滲透的方式，我們要告訴他們，其實香港呢就一早是被中共用這種模式已經控制了，你就是今天香港就明日世界，因為一帶一路的模式輸出全球呢，中國模式全球化呢就是就是香港現在這樣、 所以 我覺得這樣的、我哋做節目咧，就一定係將我哋嘅意見講出嚟啦。咁啊，事實上，譬如頭先講陳茂波嗰個用網誌咁樣公布呢一啲，將我哋嘅香港庫房啊支持一帶一路呢啲，我覺得咧，其實咧，而家嘅形勢係咩咧？係一定咧，香港係越嚟越惡劣嘅。但係咧，又唔代表冇希望嘅喎。係因為點解啊？你睇到中共嗰個嘅對香港嗰個操控咧？是會引起了全世界那個的關注， 越來越關注， 政治一定是這樣的嘛，政治一定是這樣的， 越來越關注、 是的， 因為他會發覺，咦，為什麼澳洲的教授都出不了書、你洗頭艇，原來我們都是這樣的、跟著你會發覺為什麼留學生這麼驕惡的呢，個教授講錯一句話要逼他道歉的呢、在澳洲的大學課堂裡面、是不是只不過就將台灣畫了出來就要道歉了、跟住點解嗰啲華人嘅商人喺選舉裏邊咁多政治獻金俾某啲澳洲嘅政客嘅咧？點解啲澳洲政客一上場又去中國訪問嘅咧？開始大家越嚟越 係啊， 越關注呢啲咁嘅嘢啦。 所以話上帝要你滅亡，必先使其瘋狂啊嘛！即係你睇到而家中國咧喺全世界裏面咧，點解佢會成為公敵咧？咪就係因為佢過去咁多年裏面嗰啲瘋狂行為咯。 其實就洗咗底嘅，本來鄧小平個韜光養晦嗰四個字咧、其實就唔使咁多個字嘅，兩個字叫做洗底。 本來係噶，所以咧你睇到1989、1964事件之後咧，其實你睇到係美國同埋英國咧係一齊咧合力咧係希望幫助 穩定嘅局面， 穩定嘅局面噶。所以咪有呢一個嘅當時就有呢個美國咧就有呢個香港關係法啦。 跟住 John Major 咪訪問北京咯，馬長安當時英國首相，跟住咪要中國支持香港新機場，跟住遊說美國推出香港關係法啊嘛。 係啊，所有依啲咧其實都係你可以話係 歐美國家是一起呢是希望俾個機會中國㗎嘛。 嗱，當時當然佢係希望中國逐步走向民主自由、和平演變，所以亦都支持佢入 WTO， 就係咁嘅原因。好啦，而家終於我覺得去到 final chapter 啦，即係叫做石堅啊，終於去到最後尾嘅 chapter 啦，就係要黃師傅跪求黃師傅饒恕啦。 我知錯， 你唔單止唔好話以前就佢話口就係話我反對和平演變乜乜江澤民嗰個年代，但係你而家唔係，你同五六十年代毛澤東輸出革命是一樣的、五六十年代就在中南半島裏面跟美國佬開拖嘛，跟住喺非洲開拖嘛，喺韓國開拖嘛。好啦，而家唔係喎，你輸出中國模式喺西方眼中就等於輸出中國革命嘅啫、就是你嗰套嘅國家資本主義加貪污加呢個冇人權同埋獨裁嘅統治嘛。 同埋咧，你今次咧。美國佬用貿易戰的時候咧，你就本來咧就曾經講過就話啊，誤會嚟嘅，誤會嚟嘅，我哋其實都係偷光養晦嘅咁樣。但係你一個屈美十而家咧，就喺呢班咁嘅非洲國家嘅呢一班貪官污吏面前咧，就話我哋咧就會幫助你哋啊，我哋會繼續推一帶一路啊咁樣。本來美國政府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就唔要你一帶一路啊嘛，要你停止一帶一路啊嘛。其實講得好清楚噶咯喎。 呢個中國共產黨，我成日都話農民雜姓一兩個字嘅啫，狡猾。 嗯， 系嘛？你话我 A 我就讲 B， 你话我 B 我就讲 C， 搬龙门，不断搬龙门，搞到你头晕脑胀为止。 所以我话咧，佢系好，我觉得佢真系好似一啲王朝嘅末，即系末朝嘅 左手打右手。 佢似嗰种，唔系我嘅意思，佢嗰啲嘅嗰种左右系啦，左右摇摆不定咧，其实系似末代嘅佢。 嗱，大家记住啊，就算支爆好末代都好咧，香港都会受佢波及嘅， 会嘅， 系啊，唔会好嘅，嗰个支爆嘅后果对香港嘅经济嚟讲都唔会好嘅。咁但系你话政治上系点咧？咁啊，今日我哋讲一个嘅法案，咁陈浩天咧今日再去信呢个嘅特朗普咧，就系要求取消呢、這个，即系唔好签署呢个香港关系法。咁、香港关系法咧就系 based on 联合声明啊，记住唔系基本法，系 based on。被中共視為歷史文獻的一份聯合聲明，咁就國務院就定期就向總統提交報告，就係、是、關於呢個嘅香港嘅高度自治嘅情況。咁、就你見到第一次陳浩天去信之後咧，美國領事館好快就發聲明，就係話咧香港嘅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嘅情況咧，仍然係一個即係 即係仍然係存在嘅 好嘅情況咁樣，係啦。咁就未去到決，即係我相信中美。那個鬥爭很多個層面未去到用香港來作為一個鬥爭的工具，所以就很快就已經 stop 了這件事。但其實有另外兩個的渠道的，除了這個香港關係法之外，首先呢就是在這個佔中之後呢，共和黨的這個參議員呢、這個 Marco Rubio 呢，魯比奧呢，就是去、提出了一條的法案，就是叫做香港人權民主發展2017。這條法案呢就一路排緊隊的，在國會那裡。咁呢條法案特別嘅地方係咩呢？其實佢有個制裁 penalty 喺度嘅，就係話如果一啲嘅出現咗一啲嘅所謂鎮壓香港，佢有直情好具體嘅講到類似呢個銅鑼灣書店事件、洗頭艇啊嗰啲咁嘅嘢嗰陣時咧，美國政府咧就可以對嗰啲執行嘅官員，包括香港同埋共產黨嘅官員咧，就實施咧就係、制裁嘅方式係咩咧？唔俾佢入境啦，凍結佢哋喺美國嘅財產等等。嗱、呢、這個就同我哋頭先講嘅U.S. Hong Kong Act 是不同的，是兩條法案嚟嘅。 這個 是排緊隊喺國會嗰度。 呢、這個有啲似咩呢？這個就有啲似所謂嘅美國都有一條已經係實行緊嘅，就叫全球人權問責法，係、有啲似嘅。因為嗰條法例咧， 但 係 呢個好具體就係講香港啊。 嗱、這個就講香港，因為咧嗰條法例亦都係咧係 punish 一啲咩咧官員，或者即使你係非官員，但係你係協助去違反一啲所謂嘅人權嘅事件。咁咧，佢就會咩咧？又凍結你嘅户口啊，又唔俾你入境啊！ 哇，諗起開心啊！如果凍結董建華户口， 喂，董建華真係講真，你而家你認為佢夠膽去美國咩？ 我諗唔敢、 我覺得佢唔敢啦，唔使用依個法例咧， 大佬 用特務法嚟搞掂佢， 最多就俾多兩個黑人噶啦。嗱，呢個法案咧就 Rubio 係見過黃之峰嘅，喺2016年 十一月， 咁2016年之後再重新將佢提出過上去。咁就香港人就唔多討論嘅，大家好似就忘記咗呢樣嘢。咁我哋點解攞翻出嚟討論呢？就係、話因為你要記住呢個 Rubio 都係喺共和黨裏面有影響力嘅人嘅，亦都參加過共和黨嘅初選，希望可以去角逐呢個總統嘅寶座。咁所以佢好簡單，美國政客就睇有冇 mileage 嘅啫，即係我 sponsor 或者去 set 緊呢條法案， 我有冇着数啫？ 嗯， 咁如果嗰个系一个国际关心嘅问题咧，咁佢就会行得快啲嘅。 嗯， 系嘛？如果唔系就会排排下就冇咗噶咯。 嗯， 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咧， 而家呢一个咧就符合 Donald Trump 啊嘛。 系啦，你就要睇佢几出力啦。 佢符合 Donald Trump 嘅 agenda 啊嘛。 几出力啦？譬如林郑月娥讲紧就话佢话廿三条做紧嘢噶啦咁样。咁究竟如果通过廿三条之后符唔符合 punish 呢啲官员咧？嗱，我谂到时律政司、特首同埋保安司都责无旁贷嘅噃，系嘛？嗱，你用呢个法案嚟去压制香港嘅人权自由嗰阵时，咁美国可以通过一条法案，嗱，你好简单啫，你大陆佬成日都唔俾香港人入境噶啦，你话你自己国内事务，澳门又唔俾我哋入境噶啦，跟住你就捉咗嗰啲众志嗰啲人去，走去坐呢个敲问椅噶啦，同埋要佢用测谎机噶啦，系嘛？咁好简单啫，而家美国佬我唔俾你入境有咩问题？系嘛？你咁中意大灣區，你咪翻去住咯。 嗱，呢條法案咧有人權及民主法案，佢仲有一個同之前嘅全球人權問責法案唔同，呢個有民主 係啦。 民主嘅意思係乜嘢嘢咧？包括咗，如果你今次你睇到嚟緊嘅各項嘅選舉，你點樣去 DQ 嗰啲候選人，剝奪咗佢哋嘅參選權？嗱，呢個咧都係可以係入落呢個法案嗰度嘅。 所以我就話好多時候你話要佢哋喺香港越做一啲出賣香港人利益嘅嘢，其實佢會得到嘅利益越大嘅嘛。香港嘅官員包括陳茂波啊呢啲，因為佢將來佢唔做財政司，佢可能喺國企嗰度做執董、非執董噶嘛。你而家如果幫佢哋開咗呢個金庫，呢個有延後嘅利益嘅噃。 嗯， 好啦，你好似胡鬚咁咪傻啦，所以咪冇撈咯。所以我就話嗱，如果你真係要用美國佬，就用到盡。好多人話喂，咁未必得嘅。嗱，我覺得就。冇 guarantee 嘅呢個世界。如果已經有條法案喺度，咁你好簡單啦，我哋就要傾究竟擺啲咩條件啊？即係佢做啲咩衰格嘢，係要去凍結佢哋資產。嗱，佢對俄羅斯都係咁嘅喎。你記唔記得嗰啲俄羅斯嗰啲攻打克里米亞之後啊？ 有。 係啊，都有個 list 去對付嗰啲咁嘅俄羅斯嘅官員嘅。 因為呢個所謂全球人權問責法咧，起初係對付俄羅斯嘅，即係佢成個名咧，其實叫做咩叫做佢有個名係，其實嗰個係一個俄羅斯人嘅人名嚟嘅。 嗱，咁另外一個方法就唔一定係香港人去爭取嘅。我哋喺海外咁多移居咗北美洲同加拿大嘅香港人，佢哋睇唔過眼，佢哋出聲都得㗎。 得㗎，因為咧係話， 咪佢咪走去 support 叫阿 Rubio 快啲將呢個法案懟上去，快啲過咯。 啊， 咁所以我就話你唔需要話我勾結外國勢力啊，咁無謂釘呢啲帽吸落嚟啊。我只是介紹話俾大家聽有件咁嘅事啫，其實，咁大家識做啦，係嘛？咁你好多香港，喂，成90年代到而家，成100万香港人移居海外嘅喎。如果你話想為香港做啲嘢，又唔係話下下都飛翻嚟佔中啊。咁嘅話，喂，其實呢啲就係外國勢力可以做得到嘅嘢咯。其實第二個我上次講過嘅就係人權委員會，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咧。就有一個嘅叫做咧，每四年開一次咧，叫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即係嘅意思係咩咧？喺每四年一次咧，你係簽約國人權委員會、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裏面嘅簽約國嘅話咧， 交報告， 咁就要交報告噶啦。咁呢個報告咧，除咗國家要交報告之外咧，其實任何人權組織 individual 都得噶， 都可以嘅。 係啊， 嚇組織或者 individual 咧，你可以將你所睇到呢個國家過去一啲人權嘅狀況咧，你可以交報告出上去嘅。咁啊，最嚟緊即係上一次咧，2013年，嚟緊就今年啊，2018年嘅11月就開一次嘅咁嘅叫做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啦。咁啊，所以咧呢個亦都係啦，因為咧呢一個咁嘅所謂嘅人權委員會。这个 UPR 呢其实也是一个刚才的情况，就是你任何人都可以是写一些资料提交上去给这个委员会去参考。 但我就问了我的 friend， 就是认识这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运作的一个学者呢，他就拿了一条 link 了。我就会 post 在 Facebook 那里。我不是说鼓吹大家做，只不过就有些资讯大家可以共享的。就是这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他那个 complaint procedure。如果你要投诉某个国家的 procedure 是怎样的。 不过呢又这么说，这个美国就退出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多谢 Donald Trump， 当然。 美国退出了。退出了。 这个跟美国没关系，这个。 呢個 UN 嘅嘢嚟嘅，呢個係 啊 UN 係啦，直接係同 UN 有關嘅。 咁、 啊、 但 係 點解啊美國退出咧？其實咧就唔止係 Donald Trump 嘅，其實喺小布殊嗰陣時候都話過要退出嘅啦，就因為咧呢、這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咧。就好多時就即係做啲嘢唔啱美國心意，包括咗咩咧？就是、以色列啦，即係成日 condemn 以色列啦、嗯。第二就話點解會侵埋俄國同埋中國呢啲 人權，一啲侵犯人權嘅國家， 俾佢入去有權有 say 喎。 有 say 係啦， 啊 咁就嗱呢、這個我哋跟一陣間我哋就會擺條 link 喺度啦。咁嗱兩樣嘢咧都係同將即係我成日覺得你有啲嘢逆勢而行咧就好困難嘅、 嗯。 譬如好簡單。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全世界都覺得要靠中共打救，中國的資金去打救的時候、嗯、你將香港問題擺上去沒人睬你的真的、 嗯、 香港第一次重新入去國際視野是什麼呢？是2014年9月、 嗯、 這個雨傘運 動 就真的國際關注了、 嗯、 派了戰地記者、啊、走來香港了，會不會出現一個骨牌式的效應、啊 嗯、 好完了之後又再退潮了、 嗯、 其實現在是低潮的時間，但是因為中美貿易戰呢就令到你見到而家新疆問題越炒越熱啦，100万嗰個再教育營啦，100万人 唔 係彝族。 喂，其實咧講真啦，而家中國所做無論喺西藏或者新疆所做嘅嘢，完全係可以引用嗰個嘅全球人權問責法咧，係、 嗯、 搞佢嘅。嗱呢條法例咧，曾經有人咧就擺咗上去咧，就告呢、這個呢、這個江澤民嘅。 嗯， 告江澤民 即係咪大紀元？ 就係因為咧，佢話係追殺嗰啲法輪功啊嘛。咁但係後屘咧就搞唔掂啊！阿江澤民，因為你冇個嗰啲叫做證據， 嗱佢 咁，但係佢就搞咗一個就係、是、叫做一個公安局局長， 嗯、 叫做唔知高姓高嘅，唔知高乜 Q 啊咁樣。咁跟住咧，依、這個咧就成為檔案，而呢個檔案咧其實就係 Donald Trump 開嘅。 哦，即係呢個係一個案例嚟 嘅。呢個案咧係 Donald Trump 開嘅，所以咧嗱、嗯，我想講啫，就係 Donald Trump 咧係。引用呢個嘅已經係有先例，引用呢個全球人權問責法嘅係有呢個先例嘅。你而家加埋咗 Donald Trump 呢個嘅中美爭霸戰嘅話咧，我真係不能排除佢會係再繼續。 唔係好簡單對佢嚟講，嗱，第一就係呢個叫做爛仔遇上契弟嘅啫。我覺得呢個遊戲、你又唔需要愛上呢個爛仔，亦都唔需要呢個話佢好人定壞人。即係政治咧，有陣時啲國際政治咧就唔係即係道德 L 嘅遊戲嚟嘅，越係道德 L 綁手綁腳咧。你對住嗰啲真契弟咧，就好難搞嘅、所以你要揾個真契弟對真契弟先得嘅。 所以最呢個叫做中國最囂屎嘅時間，咪就係阿奧巴馬做。 奧巴馬係啊，道德 L 嘛，係 啊， 所以佢咪咩咯，如取如攜咯。好啦，嗱，所以如果啫，我覺得冇嘢係會 guarantee 一定會發生嘅。但係當個國際環境出現變化嗰陣時咧，有 crack 啊！我成日都話，即係有北啊，即係兩者之間嘅關係出現咗裂痕嗰陣時咧，呢啲嘢就會越擴越大。你而家睇到嘅嗰個2000亿報復名，2000亿關税名嗰個 list 就嚟出嚟噶啦。喂，大佬嗰、那個唔係真係唔係流㗎，係 啊， 嗰、那個係堅嘅嗰個。咁你跟住成個 Make in China 就玩完㗎啦。 所以這個呢個咧，我同阿土伯咧就上一集都有不同意見嘅，就係、是、好似唔知之後我哋都開咗個賭盤啊。阿土伯的意思咧，啊唔係喎，係嗰次同佢食飯，佢開咗賭盤，就話咧嘅意思，11月呢個嘅選舉之後啊，即係美國嗰、那個就會 中期選舉之後， 中期選舉之後咧就會縮噶啦。咁話你幾耐啊？中期選舉係3个月啦，咁樣我好賭一餐咁樣。因為點解咧？我睇咧呢一個唔係貿易戰，呢、這個係中美爭霸戰。你都講過， 係啊，唔係 中美爭霸戰，即係咩啊？一定要打到你跪低為止。是一定要打到你跪低， 要有一個人出血咯。 係啊，唔會俾，唔會放過你嘅。 與貿易戰就好簡單嘅啫，打到咁上下，入三袖啫嘛。其實貿易戰， 貿易戰 你再埋你嗱，你信唔信我揼你嗱咁？入完三袖之後就冇嘢噶啦嘛。 唔係貿易戰咁，你基本上簡單嚟講就係你大家即係、就是、你應承我啲嘢，跟住咪搞掂佢咯咁樣。但係今次係爭霸戰啊嘛，爭霸戰係一定要打到你跪低噶嘛。 唔係即係等於大家中學歷史書都有教啦，鴉片戰爭唔係貿易戰爭嚟噶嘛。 啊， 係咪中英美英國佬係要用槍炮打我哋嘅市場嘛？嗱，所以而家咧。這個剛才我提到這個 Marco Rubio 這個香港人權與民主2017的法案和這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會議呢，其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那個是11月開的，那個 是11月 11月開的，是就如果可以 individual 的話呢，我相信就可以叫多些香港人去將香港的情況 向聯合國反映嘅。 因為過去咧，我相信就好多人權組織嘅做嘢嘅，咁咧但係單靠佢哋咧，應該個聲量就唔夠。即係如果你大家即係話有一啲民間啊，無論係用私人名義或者你再整一啲嘅組織去做一啲多啲啲嘅 petition 咧，咁就會令到咧，即係依個 UPR 咧唔理唔得。因為你如果聲量小的話咧，佢就可以覺得即係冇啊，冇足夠嘅資料嘛。 嗱，同埋就你要俾 evidence 嘅，即係如果就唔係話嗰啲嘅，即係大家亂噏當秘笈咁樣。 係啊，唔可以。 即係你要列出，即係如果你 complain 佢嘅話，你要列出實際上有邊一啲中共喺香港侵犯人權、違反人權嘅嘢嘅決定，包括香港政府嘅官員，有邊一啲決定，譬如你話講嗰個嘅白皮書。即係嗰個選舉權嗰度，即係包括DQ 嗰啲議員，等等呢啲，其實全部都係啲案例嚟噶嘛。 其實 DQ 議員咧，講真喺美歐美世界嘅角度嚟講係好大， 係好大件事㗎，係 好大件事。 只不過香港人又係畫曬牙，大家習以為常啫嘛，已經係。 哇！大佬佢係民意代表選舉出嚟，你 同埋 DQ 候選人都係大件事嚟㗎，因為呢啲係伊朗啊、俄羅斯啊嗰啲國家先會做㗎嘛。就算你睇嗰啲加拿大選舉，人哋嗰啲幾極端嘅政黨，佢都唔會用呢啲手法。 所以我而家就睇下你咧，阿七七七，你睇下你威得幾耐咯？即係你依啲咧叫做咧，即係同魔鬼做魔鬼嘅打手。你而家咧嗱，事實上我真係冇屈你喎。你真係上咗台之後咧，你連六八九過去唔做嘅嘢， 佢揾方法做啊， 係啊， 呢個好恐怖啊，我覺得。七七七同六八九嘅分別咩？六八九就夾埋馮偉光兩個講咗當做咗。就是好像而家咁啦，喺 Facebook 嘅發表言論咁樣，搞完一輪之後，其實佢冇 handle 去執行啊嘛。 你睇下佢一上台嗰種嘅雷厲風行，包括啊趁你病就改嗰個議事規則，你可以還關你事嘅。不過老實咁講， 釋法啦 ，DQ 啦， 咪咯， 係啊，全部都係一面倒咁樣，噓一聲咁樣湧落嚟。包括而家嗰個香港嘅金管局嘅呢個投資一帶一路呢樣嘢都係喎，係唔公開講嘅喎，同故宮一樣嘅喎。是不需要，因為時間關係已經焗好了，你吃就吃啦，跟住不吃啊，不吃不俾面咁啊，即係港獨啦咁，咪就係咁咯，而家嘅情況。所以我就話咧，你話美國佬佢對香港嘅情況有幾掌握咧 ？Even 美國領事館有每個月嘅報告翻去都好啦，但我覺得有好多時咧，佢哋未必係將嗰個問題扣緊喺嗰個嘅香港人嘅人權問題嗰度，我覺得。所以我要需要去表達呢種聲音嘅。 喂，仲有啊，今日聽你講好似話而家咧。是不是有是不是一大公報說啊還是哪一個報紙說要用這個社團條例、 星島日報社論 星島日報社論 用社團條例對付兩發表港獨言論的學生會 學生會 取締他們 是的即是這個社團條例第八條呢就 一用了之後呢、對上呢就是用在 陳浩天 陳浩天的民族黨嘛、你知道不會停的 不會等於不誠實使用電腦一樣啫嘛，用咗咁多年咯，直至到而家法庭出聲啦，就知道喂屌，原來濫用喎，我哋講咗好耐係濫用噶啦，有冇人理啫？ 咁你而家升到咧個社論咧，就去吹呢件事，即係嘅意思咩咧？將佢嚟去 DQ 咗香港大學嘅學生會 ，DQ 咗成個 學生會，哇，真係好嘢！ 喂，如果係咁嘅話，喂，我想問一下啦，如果 DQ 咗呢個組織嘅話，佢就算佢換嗰個裝都唔得嘅喎，係嘛？ 照計，如果係 你用社團條例第八條係取 締 咗個 組織， 這 個、 組織你個組織冇咗， 你唔可以再成立一個新嘅內閣組成嘅中文大學學生會嘅喎。 係啊，你唔係話唔係，你唔可以重新選舉， 係啊， 就得㗎，唔得㗎，你要重新註冊， 重新註冊嗰個名 啊， 然後你要講明你要支持一個中國，我諗係呢個支持習近平，支持呢個紅線論，唔係紅線女啊，紅線論支持。林鄭月娥咁咯，可能 喂阿七七七係就做埋佢啦。 我覺得呢個又呢個好玩啊！呢、這個、如果你 DQ 埋中大學生會咧，就真係咧。如果你講到嗰幾個學生組織，今日阿林鄭就話挟持咗學生會，其實大部分嘅學生咧都唔支持啲極端嘅，即係港獨嘅意識嘅。不過你哋就令到佢哋咧就受到呢個負面嘅影響嘛。好啦，如果呢幾個係少數嘅人。但係當你 DQ 成個學生會嗰陣時候，咁你就令到我哋呢啲中大畢業生都會同你對著幹嘅喎。 係啊， 唔係淨係嗰幾個學生代表喎。 我咪話你要 表，我恭喜你啊！真係 你要表忠啊嘛。 係啊，我恭喜你啊！真係 你表忠你咪做。 喂，快啲做添啊！ 啊， 仲有啊，呢件事會將會係一個又可以擺上去聯合國嗰度啊！你 DQ 學生組織，即係取替學生組織，只不過係有啲嘅言論。喂，佢有咩？佢有咩錯啊？ 喂，佢連鼓吹都唔係啊！佢只係言論喺度講，即係話呢個北方帝國殖民香港。喂，大佬有咩問題啊？我想問。是不是、香港人有这个依 房你 说香港人我们需要一种独立意识那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就说连这个港中大的校长段崇智都有契弟来的、他连言论和鼓吹和煽动都分不清你读那么多书做什么鬼啊真的。大佬那个张仁良仲衰格、在教育大学那里播音乐、他冚住人家所讲的东西跟着呢就浸会就将人家的演词里面的言论呢就在那个印出来的那份东西那里删掉了。喂，大佬，呢個真係照妖鏡嚟嘅。你問我，港獨就根本上就係無風起浪。好啦，你而家一路滾傳，點解召出呢班咁嘅權貴呢啲核突相咧？就正正就係所謂今日阿林鄭所講嘅抵觸到習近平主席嘅呢個底線 啊嘛，係啊 嘅底線問。 但我話俾你聽，呢個底線咧唔係真底線，因為個底線咧嗰條紅線係會越嚟越上嘅。 喂，好簡單啫、 你今日呢個底線喺呢一度就唔講得。跟住下一個底線咧，就係我哋想所講啦，就咩話？你要支持呢個一帶一路嘅融資方案。 喂，你睇下689不斷去追擊啊，戴耀廷都係啦。咁、你係咪支持港獨先？佢講到個地步就係你唔出聲就係支持啊。我點解我要同你講啫？我對港獨嘅睇法點解我要同你交代啫？而家咪文革去到一個地步係要人人過關先。如果係你講清楚咯，係咪考公務員？要表態係咪支持港獨先？考消防員係咪要表態先？就算 even 大學生入學係咪要簽份紙聲明自己唔支持港獨啊？係你咪做咯，我覺得。結果你係會令到咩呢？原本對政治沉默嗰啲人，一步一步因為政府嘅極端言行，係會擁埋去陳浩天嗰邊嘅。我話俾你聽，本來呢啲陳浩天啊學生會嘅人發表呢啲咁嘅言論咧，其實就係揾一個你最痛嘅位置我吉你。 是咁啫， 我只不过系唔妥你， 系啊， 而你最唔中意我港独，即系等于老豆老母成日都叫你唔准食烟，系嘛？呢、這个形象唔好，身体唔好，健康唔好，个样又曳，我就偏偏喺你面前食烟、 啊，就系咁啫嘛。其实就系一个咁嘅， 你问我就系一个咁样嘅一个逆反嘅心理， 争系啊，逆反。 你见到外国传媒 FCC 嘅演讲之后，大家都笑啊，陈浩天嘅，系嘛？陈浩天系边个嚟噶？点解佢讲嗰啲嘢咁嘅？系嘛？成个港独连一啲具体啲嘅嘢都冇嘅。 喂，不过讲开啊，我觉得又讲翻呢个港独咧，大学生组织啊。喂，你其实你觉唔觉得有啲奇怪一点就系咩咧？呢、這个嘅大学生会组织咧，其实你知道中共呢个中联办过去咧就已经使尽奶力嚟去渗透噶啦。 有。 嗱，你记唔记得2008定2009年 港大试过咯？ 有个陈一岳。 系啊。 記唔記得啊？陳一岳咧， 講六四問題 就以一人嘅內閣就去參選，就終於高票當選。但係咧，佢就有一次嘅論壇當中咧，就即係講六四啊，就話即係 跟住不信任，好似係 俾阿陳巧文 啊，懟冧咗嘅， 懟冧咗佢，動議即係、就是、動議推翻佢咁樣。喂，其實你睇到過去咧。呢、这、一個 中共喺70年代花好多心機係組織學生工作嘅， 係啊， 由中學生到大學生都有。 我點解搞到今時今日，你睇到啲莊咧，好似都俾本土派霸佔住？ 你懟冧咗學聯，就係、是、個後果就係咁噶啦。你退聯之後就係咁噶啦，個後果就係、是、嗱，你問我，我唔覺得呢啲學生會組織背後咧，可能係受某啲人嘅即係煽動去講呢啲嘢。但係我覺得咧。實際上，而家好多熱衷於公共事務嘅年青嘅學生咧，都係有本土派嘅傾向嘅。所以 冇曬社會派依、這個國粹派啦，冇曬。 係啊，以前 even 你話譬如港大啊、孫曉南啊嗰啲咧，佢都係天然獨嚟嘅。我覺得呢啲係即係天然港獨嚟嘅。喂，如果我係六四之後出世嘅，我出世之後係97年對住個共產黨，即係你同情地去理解佢哋，佢點會唔係天然獨啫？等於台灣後生仔一樣啫嘛。我怎可能是中華膠跟我們的成長背景很不同的嘛，他們因為他見到就是共產黨那些衰格的 東西。但如果你中共要搞的話，他照計可以很多資源，即等於好像現在我們香港補選陳海欣一樣， 是 不是 幾百萬幾百萬扔下去 得？那你照計這些學生會組織他可以動用資源來去，你知道啦，其實香港的大學最近就很多內地生的嘛，很多他的友在這裡的嘛。 他會搞的，我覺得，但是他始終未佔到個多數。同埋我覺得他哋嗰啲人咧，都係即係收得共產黨錢做嘢嗰啲都係柒嘅。一出嚟咧就俾人揭露佢哋嘅底牌嘅。你譬如一參選評議會咁咧，你就好快揭出你共青團嘅底牌嘅。因為嚟得香港留學嘅嗰啲內地生咧，你問我十個有十個都係共青團嘅，真係噶。攞得獎學金落嚟嗰啲，唔係尖子，係尖子嘅就一定係共青團嚟嘅。所以一定不會選得到的。咁好啦，你就會用很多方法去滲透佢哋啊等等。但係我相信，始終當你嗰個嘅港獨一種分離意識，或者係對共產，我覺得係唔係港獨添，其實係厭共。一種對共產黨厭惡嘅意識係喺年青一代咁樣蔓延。好簡單啫嘛，你今日林鄭月娥走去譴責呢啲學生會嘅代表，琴日你又走去呢個青英會同嗰啲富二代喺度 chit chat， 喺度 social。喂，大佬，個青英會後面就係中聯辦，然後你扶植呢啲咁嘅莊家賓啊，以前就係喺呢個嘅娛樂新聞裏邊咧，專係走去溝女明星啊嗰啲咁嘅人，咁啲富二代，嗰啲咩何超瑩啊嗰啲咁嘅人，你見到你都知道呢個咁樣嘅青少年政策係一定會失敗嘅啦，係嘛？你溝嘅就係呢啲咁嘅劉明偉啊，呢啲咁樣嘅青英會、白人會啊，咩博鳌青年論壇呢啲建制派裏邊最無能嘅人，就係富二代、官二代。而香港政府就不斷將政治資源派俾佢哋，因為你要劃線啊嘛，你要劃得好清楚啊嘛，你條線劃到就係連泛民嘅後生嗰代我都要封殺佢啊嘛。你而家成個中間派萎縮就係咁嘅原因。如果你有中間派喺度咧，你仲可以令到嗰邊咧嗰個影響力會受到制衡，因為你唔可能係用建制派去對付本土派噶嘛。你係反而係你要用中間民主派啊嘛。 所以 但係佢連嗰邊都消滅埋啦嘛。 所以你咪睇到，即係話成日講想搞呢個青年工作，你睇到而家搞成點咯？一鍋粥咯，而家搞到你睇到 嗰啲莊家賓、何超瑩、何超嗰啲咁樣嘅何家嗰啲咁嘅女，如果係打得嘅話，可以從政嘅話，佢仲衰過上一代上海資本家田元浩個仔田北俊啊！我話俾你聽，五十年代呢班唐英年、田北俊呢班人翻嚟。是遠遠比而家呢一代嘅富二代好好多嘅，係，因為佢哋個老豆個伯爺有家教嘛。而家呢啲你睇下，霍家嗰啲仔係咪？邊一個係成才嘅？你唔好話搞呢個咩公職，你就係搞體育界已經知啦。已經知道係撲街嚟嘅，成班都係。咁然後林鄭月娥仲要去幫佢哋咩啊嘛？加持啊嘛，叫佢哋鼓勵佢哋參與社會啊嘛。你諗下以前英國佬，如果我要提拔李鵬飛。是一個青年才俊被港英政府看中，其實他是一個沒有背景的人的，你問飛哥就知道，他當時在電子廠做一個經理，在美國讀完書回來，然後就得到賞識，工業界的賞識，是這樣一路慢慢走上去，還要你走上去之前，他委任你做很多豬頭骨的委員會，你幫港英政府去硬啃那些東西，你做到之後，然後霍德就會提攜你委任你入去做行政會議成行政局議員，然後升為行政局的首席議員。人哋講緊成二十年嘅，鄧蓮如啊呢啲，你睇下而家共產黨培育呢啲咁嘅陳海欣啊、容海欣啊， 陳海欣做一屆嘅啫。 嗰啲鄭榮信啊，包括將聽日開記者會嗰啲馮檢基啊嗰啲，你見到都作嘔啦，真係。 馮檢基你都入埋，佢係。 佢今日開記者會做乜啊？ 我知啊！ 嗱，你倒啦，第一開唔開得成？嗱，佢已經開咗兩次開唔成噶啦。首先，聽日開唔開得成？第二，佢開記者會會唔會宣布唔參選咧？ 唔會。 佢搞咁大壇嘢，又退黨又剩，同民協辦假離婚， 佢退黨就係為參選， 為參選咯。 唔係一樣嘅啫。嗱，無論係馮檢基、陳海欣，如果你到最後係喂陳海欣宣布咗參選未㗎？ 未啊！你話佢斗領都未用過啊嘛。系啊， 你两个如果到最后是宣布不参选的，我公开同你道歉。 系，系咪？佢话陈冯检基嗰本书叫咩话？咩一条窄巷啊？即系听到都作呕啊！大佬，你六廿几岁，肥仔达都叫好心你退啦，真系嗰代人杨森，你谂下李永达、杨森、陈伟业，有边一个 退啦？ 全部都退晒啦，交晒波啦，已经系嘛？唯獨是佢嗱，我估佢聽日會咁講。如果李卓人出，我一定出。 即係佢咁講，李卓人出。 我覺得係。 咁可能李卓人唔出嘅喎。 因為嗱，如果 DQ 咗啊劉小麗，可能就李卓人出啊嘛。 係啊。 咁佢就話因為 Plan B 就要 應該要泛民應該要有一個初選。 但我覺得他應該是飾演是撼小麗那個的。小麗他未必 DQ 小麗的。 我覺得如果馮檢基出呢就即是小麗可以入閘的。我覺得。因為呢牌面足的話呢我覺得呢陳凱欣對劉小麗呢是五波的。 嗯 即係唔一定有勝算嘅，所以佢一定要擺馮檢基呢只棋喺度嘅。 係啊， 馮檢基喺新西已經整死咗李卓人嘅啦。 啊， 上一次2016啊，係啊，佢空降去新西嘛，冇人抽證佢啫嘛，已經整死李卓人一次嘅啦。 你太放個注意力喺徐富嗰度嘛， 個新東嗰度賣啊。好啦，今次故技重施，究竟得唔得咧？咁嗱，大家就即係我覺得，如果係九西嘅街坊咧。就要將馮檢基呢個人嘅行為要多啲宣揚幫佢，因為佢既然講到自己咁慘啦，等大家認識佢多啲咯，我覺得認識佢嘅面目多啲啦咁啊。咁啊，最後尾結束之前咧，我唔想用馮檢基嚟結束嘅，我想講一單友善嘅新聞。 嗯， 就係琴日友善公布咧，就係同中移動合作20年。 嗯， 咁今日嘅《蘋果日報》就話叫做中移動包 養 友善 啊。 咁嗱，我唔覺得呢個deal係今日先發生。 嗯。 我一路懷疑呢個deal係喺姓邱嘅入邱達昌入 收購之前， 收購之前已經係白手套 啊， 即係叫做我唔想衝擊咁大，由中移動去收購有線，所以我就揾個 keeper 出嚟，即係呢叫做姑爺仔啦， 嗯， 係嘛？其實個黑個字頭咧就係想將呢個代嫁而沽嘅女士咧就變成係呢、這個卡拉 OK 伴唱，不過我就揾個姑爺仔去溝佢。 呢個收購係一年貨仔嘅啫喎，即係話唔係好耐以前嘅啫喎。 佢嗰啲錢都唔知係咪佢嘅啦，我覺得。 唔係咁啊，咁啊，阿咩啊，嗰個阿鄭家崇有錢嘅咁就。 第二度俾翻你咯，有幾咩問題啫？嗱，所以我就話咧，呢個有線咧，計呢個 TVB， 今日我就好少晏晝睇 TVB 新聞。我今日翻去探我爸媽，咁就喺個冇嘢做，就大家就坐喺度睇新聞台。 嗯。 有一個叫做時事多面睇的節目，成半個鐘嘅，咁咧就做地區 issue。地區 issue 就係講嗰啲後巷嗰啲擺雜物。首先我覺得好奇怪，其實香港好多舊區嘅後巷擺雜物，其實呢個唔係新聞嚟嘅，即係會阻住啲污水啊咁樣。跟住成個新聞只有一個目的，就係訪問兩個，一個民建聯，一個經民聯嘅地區議員。 嗯， 係長篇大論喺度講。基本上呢個唔係新聞嚟嘅，真係呢個係 campaign 即係 material 係啦，即係俾佢哋曝光 係啦。將來陳海欣就會接上噶啦，呢啲 campaign material 嚟嘅，即係話香港嘅只有一個發牌電視，而呢個發牌電視嘅新聞24小時新聞台根本就係建制派嘅宣傳平台嚟嘅。我唔覺得劉小麗將來就算陳李卓人好邊個參選都好，係會得到呢個公平嘅對待，而我甚至相信通訊管理局同埋呢個選管會都唔會譴責呢個。TVB 咁做嘅，就算佢做到幾偏頗都好，因為嗰個根本上後邊個同一個老細嚟嘅，根本係。好啦，而家到有線啦，曾幾何時你覺得有線新聞咧，起碼有線中國組啊等等呢啲咁。好啦，林建成啊走埋啦，而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有線嘅中國新聞咧？而家越嚟越係講緊嗰啲好 trivial， 越嚟越少嘅嘢嚟嘅，係係嗰啲咧，條街有個人就突然間失常啊，斬人，咪同今日我睇時事多面睇嗰啲一樣咯。係一啲無關痛癢嘅新聞嚟嘅啦，已經係。好啦，到中移動 carry 你個新聞台嗰陣時候，你個新聞台唔通你個評論裏面你會訪問阿鄭宇石去批評呢個習近平咩？係咪先？今日所以我見到嗰個咩營運有線營運嗰個人出嚟講，講完一大輪之後，我覺得大家香港人你自己諗清楚嘅，其實呢個係完全係赤化染紅嚟嘅，呢個唔係一個 business deal 嚟嘅，我覺得有線點解要？冇唔係呢個中移動點解要賣有線嘅新聞啫？你問我， 佢話要擺喺佢哋嗰啲，你知啊？即係佢其實擺我嘅理解，一個新聞就係話咧，佢擺喺個手機可以睇到。 我知，好似 香港， 好似你如果View 咁樣，或者係呢、這個數碼通咁樣，數碼通就同呢個邊個合作咁樣，就可以 carry 啲新聞啊嘛。好啦，對中移動嚟講，佢個 market share 咁細，佢根本就唔需要做 content 嘅，其實，係咪先？如果你問我，佢最正確咪 carry 呢個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咯，因為據呢個廣電大學嘅研究就唔睇新聞聯播係會有抑鬱症噶嘛。 係。 咁香港咁多人有抑鬱症 啊， 咁點解要包養呢個有線咧？嗰、那個係其實係第一，即係 打開第一個門的方法嚟嘅。 嗯， 係完全我睇唔到有一個所謂商業嘅理由。 不過我睇 係要咁樣去包養呢個遊戲。 我睇中移動咧，就應該會係嚟緊呢幾年咧，將會係陸續咧擴大佢市場份額， 包括最終會收購埋有線電視， 收購埋有線係啦， 擁有有線電視嘅網絡， 嗯， 呢個先係最緊要，我覺得。我告诉你，有线电视未来那几年必定会出售给中移动。 嗯， 如果用金管局的讲法，就是叫做将会火拍央企， 嗯， 就投资在一些策略性项目那里。 就好像你所说的嘛，就是说他现在是一步一步来的，就是说之前呢，邱德根的仔就是呢其实是白手套，然后跟着用这个形式就什么呢，二十年卖内容，喂，你不是卖我有线嘛，那这个真没那么震撼嘛。 梗係啦，賣內容啫嘛，商業合作啦，係 啊。 喂，大佬，第一簽二十年都好笑啦，我覺得。 係啊， 有線新聞係咪真係重要到一個地步？好似世界盃咁樣，或者英超咁樣，係要 lock 死佢二十年嘅咧？我真係睇唔到其實。 我都覺得個年期使唔使咁長？五年都夠啦，係咪啊？其實即係先小試牛刀，五年都得啦。 即係佢目的就係俾大嚿錢你啫。做生意就係咁啦，係嘛？ 俾一嚿錢， 係啦，俾一嚿錢你啫。其實係，所以 目的係俾錢你， 目的係俾錢你。好啦，所以我就話好多人就諗誒，唔會嘅，唔會嘅。其實呢啲轉變都係當日 TVB 改變一樣。 啊！ 你而家今日嘅事其實係過去十年嘅部署嚟嘅。你而家今日你睇 TVB 新聞所發生嘅嘢，係過去十年嘅部署嚟嘅，包括點樣換人，點樣擺啲人入去，全部都係有計劃嘅部署嚟。即係話呢個有線新聞部。是不是真的 arms length， 是不是真的会完全不受这个deal的影响呢？这样我希望是，但是我自己呢 prepare for the worst and hope for the best， 就是呢，如果我不是要自在控制你的新闻，我作为中移动，我怎么 我看不到 有一百个理由，没有一个理由是我为什么要给二十年去包养这个香港有线电视。 唔係呢個咧，我自己覺得咁嘅，即係我都叫做做生意啦。我自己覺得咧，就係話，當我睇單新聞嘅時候咧，我純粹從商業嘅角度嚟睇咧，我就覺得有好多即係不明所以嘅。咁當然啦，我又冇辦法睇到個 contract 啦嚇。咁頭先嘅其中一點咧就係話，喂，就算你真係想買佢個內容都好啦，咁使唔使簽二十年啊？咁長嘅年期啊？我真系谂唔通，所以你头先一语道破，我真系我睇嘅新闻嘅时候，我真系谂唔通呢样嘢。你又一语道破，冇啊，用咁嘅方式嚟俾钱你咯， 系啊，俾嚿钱你啫嘛，其实系冇紧要噶，佢上市公司嚟噶嘛，佢喺街外边嘅啫嘛，啲钱有乜所谓啫，系嘛？中国冇嘢，乜都冇，净系有钱，所以好简单嘅啫。有线亦都系当初唔系呢个邱达昌同埋呢个郑家常嘅问题， 嗯， 当初吴光正决定卖俾佢哋嗰阵时咧，其实呢个 plan 已经喺度噶啦，我觉得， 嗯， 系唔会突然间发生嘅。呢兩個都係一個過，你記唔記得以前嗰啲電視台都係咁噶啦？無線啦，最初係賣俾陳國強噶嘛？ 係啊，陳國強、 黃雪紅啊嘛， 中間人嚟啫嘛，陳國強 嘅。係啊，跟住 仲有黃晶咧， 黃晶啦，係啦，所以我就話亞視就係咁啊，亦都係城報咧 啊， 咪全部都係咁啊，所以我呢啲嘅大家已經見慣不怪，香港人已經去到個地步咧。你話澳洲佢仲係要去？逐步去滲透你，影響你的傳媒，影響你的學者。香港已經更進一步，已經翁咗你啦。政府不發牌俾黃維基，其實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因為要確保 TVB 的壟斷。 嗯， 而確保 TVB 的壟斷，不是因為他喜歡看啊陳豪啊嗰啲劇集，而是因為他覺得他的新聞壟斷就可以變成是唯一的一個宣傳的平台。 嗯， 咁你而家睇到啦，其實已經係。好啦，跟住 佢其實大家誤會咗，佢唔係保護亞視， 梗係唔係咯？咪有得亞視死 TVB。 實際上佢要喂佢成個講法都係保護 TVB 啫嘛。 啊！ 結果亞視死咗，你諗下，如果係政府係咁重視，係因為亞視會死而唔發牌俾黃維基嘅話，咁亞視死咗咯，已經係咁點解唔發啦？係冇件事嘅喎。 嗯。 所以大家終於睇到啦，原來因為上海文廣集團其實就係 TVB 嘅最大嘅單一大股東。而呢個就係令到 TVB 變成係一個紅色資本嘅企業， 嗯， 而通訊管理局嘅眼皮下邊發生嘅呢啲所有嘅嘢都係， 嗯， 然後跟住到而家有線電視啦，係嘛？當然中移動唔會派個人坐喺有線嘅董事會啦，但你見到邱達昌已經講過，佢之後會做多啲財經新聞噶嘛， 嗯， 係嘛？即係話唔會做嗰啲嘅中國組啊，唔會做嗰啲社會調查新聞，唔會做嗰啲政治調查嘅新聞噶啦，咁你咪做財經新聞冇所謂㗎。 咁中移動一定會俾好多錢你做添，係嘛？ 嗯， 你咪做嗰啲財經通訊社啊咁咯，佢最想你係咁。 嗯， 咁所以我就話呢啲其實一路一路已經改變。點解香港人喺香港會覺得自己係異鄉人？你諗下，你喺屋企裏邊接觸開嘅嘢，過去嗰幾十年，電視新聞、電台，然後跟住你出街坐嘅地鐵，然後你遇到嘅人。 嗯、 我都話我而家搭港鐵翻工咧，喺觀塘咧，究竟你有冇統計過你遇到幾多喺車上邊咧聽到廣東話定普通話嘅頻率啊？ 嗯， 你有陣時冇嘢做咧，你試下統計下。 嗯， 我統計過，其實我聽到普通話嘅頻率係高過廣東話嘅。 嗯， 即係已經去到咁嘅地步。 係， 唔好話資源爭奪，以前係我哋講緊資源爭奪，就係話落嚟生仔啊、攞學位啊呢啲咁嘅嘢。其實那些事你會隨著下這個九月高鐵通車之後呢，其實很快會發生的、 嗯、 我覺得很快會發生的，將來我們的回鄉證會變成大陸的居住證、 嗯、 然後跟著你進去之後呢，它就會同樣一套制度去監控你。 那不要行不行？ 你不回去好像我這樣唯一方法就是 我沒回啊， 是啊，唯一方法就是不回去。如果不是的話，你就要你想清楚你的手機，最好你坐高鐵的時候你不要將你在香港用的手機帶上去、 嗯、 你最好就帶一個 analog 的手機、 嗯、 是什麼 WhatsApp 都沒有的、 嗯、 然後一張 prepaid 的 SIM 卡。如果不是你的手機，你上了高鐵之後，你的手機上面的 WhatsApp 是有一些對話，是叫做、最近在海南島一個被人拘捕了，叫做什麼集豬頭、 嗯、 他只是在微博 不知最近好媽定是不知什麼 的、啊、集豬頭你好媽這樣、啊、或者最近好媽這樣、啊、拘捕了、 嗯，是啊， 是啊，就算你说我不用习近平的习，用猪习的习得不得呢？ 或者 牛头习的习， 虎头习的习， 虎头习的习得不得呢？我觉得都是你自己想啦。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哎，好兴奋啊，高铁通车等等，很多嘢未发生嗰阵时咧，你从来，我谂呢几年你都，好多香港人都冇谂过，其实以为嗰啲嘢系唔会发生嘅。 嗯， 譬如用宣誓去释法。以為只是對付兩友，然後跟住就四件、 嗯、 然後跟住就 DQ 埋候選人、 嗯。 我相信就算在區議會選舉裏面發生 DQ 候選人，一啲都唔奇怪，我覺得。然後跟住到呢個立法會嘅選舉嘅候選人，然後跟住到 DQ 學生會用社團條例，你覺得會唔會發生？就算有朝一日真係會發生嗰陣， 我覺得一啲都唔出奇。 是啊， 因為這個呢我都說了777做了沒有的，他 不是做給香港人看的，做給阿爺看的， 沒有的，他已經 DQ 用選舉主任去 DQ 候選人，其實777已經跨過了個心理關口。 還有啊，我說這個社團條例第8條啊，你不要讓我講了，他會陸續， 還有刑事罪行條例裡面的煽動罪 會陸續出，即是會陸續拿出來用啊， 會 啊， 因為很簡單的， 不會只是做給 等於賣個女仔落火坑一樣而已。初就叫你在卡拉 OK 房遞果盤，遞遞下果盤就話唱首歌啦，冇所謂啊。咁佢到佢最後尾變成援交少女嗰陣時候，其實佢已經過咗個心理關口噶啦嘛。咁、 嗯、 之後嘅話，做10個客、100個客其實冇分別嘅，對佢嚟講 ，DQ 就係嗰個心理關口嚟講，我覺得佢、嗯、已經過咗噶啦。其實佢呢啲就會自動去不斷去自我完 justify 佢所做嘅嘢嘅。我係為香港好嘅，香港人唔理解我，我係為香港好嘅咁，即係佢已經進入咗咁嘅mode噶啦，其實。 嗯， 你看他今天去訓斥那些年輕人都是這樣，是吧？即是他完全是進入了那個毛了，已經是、 嗯、 所以這些事的發生，很多人就說那有什麼方法可以去阻止這些事發生呢？ 有時不是一定要阻止你阻止不來的， 你說得對，我覺得有些事你是要令到那個政治的矛盾去到一個地步，當中文大學的學生再沒有學生會，香港大學的學生沒有學生會，很多曾經中大的畢業生都覺得因為這樣而憤怒的時候，而不是因為學生會致辭的內容。那這個就是你見到當他覺得自己可以不斷進擊的時候，就是他開始撲街的開始來的。 你看看你估《星島日報》寫的社論是不是那麼偶然，就是那個執筆者有一個突然出現一個念頭，我覺得一定不 會，當然不會啦。今日佢嘅回應有個伏筆嘅，呢個777就係話一切都要符合法例啊嘛。 嗯， 你諗下，你只係 comment 嗰啲學生嘅言論，你點解咁講？ 嗯， 係咪即係話你有啲嘢違法嗰陣時候，我就會喐你？而違唔違法咧？ 你看到他就會動用這個社團條例。 社團條例第八條，因為為什麼他用過嘛，但雖然現在還有一個時間給陳浩天不知道做一些。 沒有的，那個 buy time 沒用的，擺出一個所謂的我依法辦事的姿態嘛。 但是當 他可以引用來去 DQ 陳浩天呢，其實你看到的，我為什麼不可以引用來 DQ 你這個。 支聯會得，如果有政治需要的時候。 其實因為為什麼 兩個人就一個社團 嘛，言論嘛。 同埋兩個人一個社團咯。 係啊，仲有你而家其實 even 陳浩天佢都係言論啫嘛。你而家如果《星島日報》所講嘅可以攞嚟去 DQ 學生會組織，學生會組織都係言論啫嘛。 係啊， 全部都係言論範圍啊！你都可以 DQ 埋我哋兩個呢、這個。 可以，我哋兩個人啊，係啊，仲有加埋咧勁安三個，仲有 Len 四個。 啊， 所以你問我驚唔驚？其實唔使驚，我話俾你聽，你等佢嚟咯。有啲嘢你冇辦法嘅，我覺得即係等於即係。天要下雨，梁要嫁人，林彪叛徒嗰時候，毛澤東的評語就是咁。呢些事是會發生的，我覺得，因為那個 cycle 一開始是不會停的。我覺得共產黨呢種政治咧，佢係冇一種糾錯的機制的。西方的民主政治咧，佢會因為有其他公民社會啊、傳媒嘅力量，將佢拉翻過去嘅。但是共產黨是不會的，所以你以為大家都拗曬頭啊？點解屌中共會有文革大躍進啊？呢啲咁嘅嘢？其實一啲都唔難理解嘅，你睇今日香港你就知噶啦。佢係會一路咁樣向左嘅方向打擊一大片，由陳浩天一個人變成係香港嘅記者協會、外國記者協會、法律界、大律師公會，由呢個學生會嘅一個主席嘅言論變成係一大片嘅學生。呢、這個咪就係文革嘅邏輯咯，其實係，因為佢會自己生產佢嘅敵人，然後佢會鬼影同同覺得呢個世界個個都想我死，你唔明你咪睇丁蟹咪知咯。其實共產黨就是丁蟹嚟嘅啫嘛，係啊，錯就個個都係人哋錯，然後全世界個個都想我死，咁佢就會不斷咁樣生產呢個敵人出嚟嘅。所以而家你當你文革嚟香港呢、這個我哋阻止唔到嘅，等於1967年嘅暴動。我相信阻止嗰個人就係呢個商台嘅林斌，其實係阻止唔到嘅。話俾你聽，我哋只係有責任去話俾大家聽而家發生緊咩事。其實我哋都阻止唔到。但是这件事按照个政治社会的逻辑一路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一个什么的后果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对历史、对香港社会的观察告诉大家听。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不断激进化的后果，就会导致一个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不需要水晶球的，我觉得这件事。当你去到 DQ 陈浩天的组织都没所谓了，现在去到学生会。你跨過學生會之後就支聯會噶啦，你問我，跟住就教協啊呢啲組織噶啦嘛，用乜嘢啫？佢當佢去到嗰條線嗰陣時候，即係等於到 DQ 長毛啦，到喐啊周庭就好容易噶啦。 你到今時今日，你話 DQ 支聯會呢個可能性已經係真係唔低噶啦，我自己睇，我自己覺得真係唔低啊，即係唔可以，即係以前咧，老實咁講，即係董建華嗰個年代咧，佢都只係勸華叔。即係話喂，可唔可以唔搞燭光晚會啊？商量一下。你而家你睇到佢嗰種粗暴法，即係話777上台之後，所有嘢用好粗暴嘅方式嚟。 個原因就係咩咧？佢摸通咗殖民地體制裏邊咧，因為佢係一個殖民地嘅政務官出身。 啊， 佢亦都摸通咗殖民地體制裏邊咧係有制感嘅，因為英國佬留低嘅嗰啲制，但係英國係一個議會民主嘅國家。所以他不能夠隨便去按那些掣。 是啊，現在你看到 他直接到你共產黨顛覆我，你支持1967年這些左派、去動搖我，去準備提早收回香港的時候，我就按了，用社團條例動搖你的左派組織。現在不是嘛，我想說每一個香港人，你就算你不接受這個黃絲又好，爭取雙普選，你問一問自己，現在香港是否到1967年的狀態，是要動用到這些這樣的法例，殖民地裡面最嚴苛的法例，其實是去對付香港自己人呢？而家已經係咯噃， 所以呢個咪就係777厲害之處，或者佢有效。 喂，大佬，1967年特殖民地政府有冇用社團條例去冚咗聖保羅學生會啊？即係曾氏兄弟啊，曾玉成、曾德成啊，派傳單嗰單嘢啊？ 未用過啊？ 咪係咯， 未用過喎、 你睇到嘅喎，我話而家係最惡劣、最極端嘅時代，大家都唔完全冇感覺嘅，我覺得。完全係對嗰樣嘢冇感覺嘅，我相信好多香港人係冇感覺嘅。他覺得好像是唉，係咁噶啦，咁我只要不理政治咪得咯咁。但是當那個社團條例是可以對付學生會，我很奇怪嘅，點解嗰啲民主派的人係唔出聲嘅？如果真的要去到對付學生會嗰陣時 其實那條線已經行了很遠了，其實而報一份親建制的叫憲報的報紙，可以去宣揚一種這樣用社團條例去對付中大學生會和港大學生會的話，其實已經是去了很遠了。 是啊，你以前我都話啦，即係十年八年前，你係 imagine 唔到今日香港。而家好似有人所講，一份報紙嘅社論，竟然鼓勵政府引用社團條例嚟去 DQ 一個學生組織，係難以想像。即係同我咧，琴日咧睇新聞話要供應內地嗰啲工作人員嗰個飯盒一樣嘅感覺，我哋黐線㗎，有冇咩道理？ 但你又覺得會發生嘅喎？嗰下先恐怖啊！ 咁你信啊嘛，所以我話我信啦。即係而家我都唔知佢究竟嗱，頭先我哋就講話，喂，依單嘢好可能其實係補鑊嘅啫，佢澄清係可能補鑊嘅啫。嗱，但係咧，我自己都自我反省翻話，一單咁離譜嘅嘢，點解我會信呢？ 因為你覺得而家香港已經去到一個地步，係俾大陸佬如取如攜嘅嘛？因為大家都已經知道呢樣嘢係會發生嘅嘛。所以幾荒誕嘅嘢，所以我話就算你 DQ 中學生組織叫學生動員，這個會發生噶。 嗯， 系嘛？你见唔见到咪斗咗佢啲人去嘅？喺大陆又系学生动员嘅家人啊。 嗯，系。 系咩？冇人理嘅，香港嘅传媒系冇人理嘅，即系等于当日李波坐洗头艇一样嘅啫。其实呢啲事其实系将会不断咁发生嘅。好啦，硬嘅就 harass 你，然后跟住用法例去禁制你嘅权利自由。咁你话我就系话咧，而你咪等佢做咯。我觉得做完之后。呢啲就係一啲嘅 evidence 嚟嘅，我覺得，但係香港人嘅人權受到侵犯嘅 evidence 嚟嘅，係確實實，唔係主觀臆測嚟嘅呢個，係全世界都會睇得到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好似你頭先講得啱啊，有啲嘢其實唔使阻止嘅，你問我係嘛？你唔使阻止嘅，我哋亦都冇能力去阻止。 冇能力。 好多人都問啊，咁你講完之後咁啊點喎？咁事實上我真係冇能力阻止，而唔係話我哋要去。欺騙大家講到自己可以改變呢個世界。過去一段時間，好多嘅政治人物好、網台好或者社會運動好，俾大家相信佢可以改變呢個世界。其實嗰樣嘢唔係咁容易發生嘅，其實係你係要退到一個時間，累積到一定嘅動能嗰、那個 energy， 個社會嘅嗰個嘅矛盾去到一個地步，即係等於共產黨一樣啫嘛。佢1930年代真係搞喺上海搞呢個罷工啊，冇用㗎。1920年代省港大罷工，香港省港大罷工，1925年冇用噶，係嘛？你去到嗰個矛盾，中日之間嘅關係，去到嗰一步，佢咪成為佢突破口咯？如果唔係佢之前死 Q 咗咁多人咯，每一次暴動咪俾國民黨去冚佢哋，拉佢哋咯，一係就坐監，一係就槍決咯。所以嗰個都係一個時機嘅問題嚟嘅啫嘛。 係時機。 係啊，而家你話係咪會？ 我覺得而家咧嗱，所以我話咧。聽起上嚟好似好灰，但係其實又唔係咁灰，因為點解咧？ 因為佢癲啊嘛！ 嚇，你睇到佢啲嘢越嚟越離譜，越嚟越離譜嚇。咁然後跟住咧，連我都相信，即係琴晚我都相信搞錯1億元飯盒供應俾內地工作人員，這個真係好離譜嘅事啦。咁但係我諗都冇諗過當中有可能係假新聞，我冇咁諗過喎。因為點解？我真係覺得而家香港嘅境地係會發生啲咁嘅事啊嘛。 會真係會，我話俾你聽，呢個唔係，所以我當初我話所謂去雜化係假，就係咁嘅原因。你睇到嘅而家嗰啲中國越嚟越變成一個族武嘅國家，喐下就話亮劍，喐下就話要打人。其實呢樣嘢係本身係習近平上台之後先發生噶嘛。嗱，你話維權當然2008年之後出現嘅，喺胡溫年代，但係嗰陣時係對內噃，你要記住，佢唔係對外，佢對內就係維權啫。但係喺海南做填海做人工島。然後跟住就即係喺出邊一種咁樣嘅所謂勇武族武主義嘅形象，係習近平上台之後先發生噶嘛？嗰啲胡錫進、環球時報嗰啲邊個後台啊？邊個叫佢出去亮劍啫？跟住咪喐香港人咯？係成件事係同佢哋喺國際嘅形象改變係有關嘅。當佢喺國際越嚟越族武主義嗰個形象越嚟越強嗰陣時候，咪不斷喺度攻擊香港人咯？因為香港喺佢眼中就係代表西方嘅普世價值啊嘛。而他是要打擊西方普世價值嘛，所以就要打擊香港人咯。這個不是純粹是民主化那麼簡單的問題的。以往的年代，朱鎔基好、江澤民好、胡錦濤有什麼中港矛盾呢，他是不會放上台的。大家裡面自己談妥的，其實現在不是，你不放到他放上台動你。港獨問題就是這樣出來咯。 所以呢其實呢呢、這個呢有一種內佢哋嘅中國內在邏輯嘅，成日都係咁講嘅，對我哋香港我哋已經忍咗你好耐啦，忍咗你好耐啦，回歸之後根本呢就你哋嘅心都未回歸過啊，你哋呢已經擁有好多嘅自由諸如此類巴巴巴巴巴。咁嗱呢個就係事實上而家係中國嘅邏輯嚟嘅。咁呢香港呢同埋中國之間嗰個衝突呢係冇可能避免嘅，就係、是、文明的衝突。你讲过一本书啦，呢、这个就是文明的冲突嘛，呢、这个就是所以嗰阵时即系呢个嘅嗰、那个日本美籍学者就话啊 历史终结， 历史终结啦，历史的终结啦， 写一本书胜利 啊，后屘佢老师啊写一本书《文明的冲突》就未终结啊，因为点解啊？而家仲有好多咩基督教啊呢一、这个同埋呢个伊斯兰教嘅冲突啊，而家中国咪又代表一种嘅冲突咯，就系、是、普世价值与独裁之间嘅冲突咯。啊、所以我覺得香港和中國咧冇辦法嘅，呢、這個衝突咧係一個文明的衝突，必然存在的。 但以往的衝突的程度咧冇咁深嘅、啊、所以我話中美貿易戰，香港人要企穩位企嘅，其實點解咧？嗰、那個唔係純粹係兩個國家的較量咁簡單，而係兩套制度嘅較量、 嗯。 如果我哋香港人由英治時代一路到而家，我哋仍然相信香港係要走向一個普世價值嘅未來嘅話咧，你係冇可能接受中國模式嘅。 嗯， 这个不是洗不洗脑那么简单，也不是民族主义那么简单。你问我如果中国我们这一代怎么会成为中华家，因为我们相信中国是向着普世价值那边走的嘛。 事实上出现过。 六四就是这样出现的咯。 是出现过的。 是出现过的，八十年代就是这样，整整十年都是这样的。 现在即可能年轻人即猛地将 blame 即过去了，最衰你们班大中华交啦， 系咪就系民主回归三十年一事无成 咯？啊，即系其实，但系你冇睇到当时发生嘅事 系乜嘢？系啊， 当时系真系出现过呢、這个呢呢一个情况，连欧美国家都相信， 都系三十年一事无成咧，佢哋都系，唔系就系、是、你唔可能由今日去推翻转头啊嘛。所以如果你问我呢种咁嘅文明冲突，香港系会撕裂嘅，成个社会唔系完全系咩蓝丝黄丝占中嘅问题。而那種撕裂是什麼呢？就是你會自己問自己，其實我應該怎麼站、民族主義掛帥我就站在共產黨那邊、然後呢就不理中國模式裡面的所有這些這樣的缺點對世界文明帶來的影響，然後閉上眼睛不看，只是看利益，是不是以前那個沒那麼尖鋭的？我覺得 even 去到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都好、那種的衝突在自己內心的掙扎反而是沒那麼尖鋭的。我覺得而家呢個先至係一個真正考驗我哋對所謂普世價值嗰個嘅信念有幾堅強。因為佢而家夾硬逼你，就算你唔表態嘅自由都冇啊嘛。你連唔表態，你睇下689嘅講法就係話，當你捍衞港獨嘅言論自由嗰陣時，即係你支持港獨。 佢仲有啊，佢講啊，點解你唔講反對？ 係啊。 即是说你为什么不直接講反對港獨，而是只係講話唔支持呢？你話唔支持都唔得。 都唔得。 你要講反對， 係啊，即係呢個就係佢嘅所謂政治紅線 啊， 佢嘅道政治嘅標準。 你睇到佢嗰個紅線真係越嚟越哇！起初唔支持，跟住唔支持唔夠好啊，唔得啊，你要講反對啊， 係啊。如果去到咁嘅地步嘅話，呢、這個就係一個即係嗰個矛盾越嚟越尖鋭啦。even 去到佔中嗰陣時候，你問我啊，而家中港之間矛盾比佔中更厲害啊，其實係。好多人唔為意嘅啫，其實佔中我哋反對嘅就係嗰個嘅白皮書，所謂嘅假普選、鳥籠嘅方案，我哋要公民提名咯，乜好啦？ 主要係集中係政治制度， 係一個政治制度。而家係去到全方位嘅衝突嚟噶。你問我，我嗰啲學生會所代表林鄭話佢哋一小撮人嘅意見係港獨呢兩個字係，但係你話對中共嘅厭惡，對中國模式嘅嗰種嘅。厭惡抗拒，這個是整代人，你問我，只不過他表現出來，他未必化為一個港獨這兩個字，很簡單而已。我們中華交的弟弟現在很多已經讀大學了，我的同學的弟弟是不願意回大陸交流的，學是說要回去交流，我不去，是啊，你說他是不是有人教他都沒有的，是自己的選擇來的，他們是，所以我就話，當一整代人都係面對一個咁樣嘅粗暴野蠻嘅咁嘅國家形象嗰陣時候，你點可能相信係一個自由民主？除非你係大陸嗰套。我就係話，中國模式只有一個可能性，就係、是、佢只可以喺中國生存嘅啫。 嗱，好就用一個比喻， 是真即係最近咪滴滴車嘅，有個香港少女 俾人禁固咗一個鐘嘛， 禁固咗個鐘啊嘛。嗱呢件事咧，其實咧喺上嚟就是一個治安事件，但其實你可以作為一個隱喻嘅，就係、是、exactly 而家就係咁樣樣咯。而家個呢個少女翻嚟之後話，我以後唔想啊，唔翻上去大陸啦咁樣。嗰、那個嘅禁固事件其實就好似一個政治隱喻一樣。而家咧，我哋香港就好似被禁固咁，被中共呢個滴滴車喺度禁固緊，將佢嗰套強加於我。我而家要收你啊加價，要收咁多啊！喂，你而家講唔支持港獨唔夠好啊，你要講反對啊，夾硬嚟。 同埋你好簡單，你將來夾硬嚟就唔係政制啊！我話俾你聽啦，係大灣區啊。 大灣區。 當呢個夾硬嚟嗰陣時候，你問我 就冇咗香港咧， 係每一個香港人個生活經驗裏邊都會感受到嗰種嘅尖鋭嘅衝突嘅。 嗯。 我頭先講地鐵嗰個故仔已經係嘅啦。當你輪五次先上到車嗰陣時候，然後跟住好啦，你以為就係話阿葉國軒話你哋可以申請短期嘅license上去揸車，佢俾咗你先啫。到時都係就到佢哋落嚟嘅啦。如果唔係嗰啲咁樣嘅基建投資，邊度夠足夠嘅人去用啊？淨係得你上去， 嗯， 係嘛？好啦，跟住你攞個大灣區嘅身份證，咁佢將來可唔可以攞個身份證落嚟咧？ 有來有往啊！嗱，對，佢就引用呢個深圳灣， 係啊， 深圳灣口岸啊嘛。咁我哋嗰度已經係一地兩檢啦。 唔係啊，橫琴模式啊，最恐怖，澳門啊， 啊， 橫琴嘅模式係咁樣噶，嗰度入去佢哋唔使。任何嘅邊檢嘅，佢喺橫琴裏邊啊。如果佢由橫琴進入澳門先至要嘛，咁只要嗰個橫琴嗰個 area 一路擴大咪得咯，係嘛？所以我就話呢個大灣區嘅模式，橫琴模式就會喺香港一路出現㗎。其實係，所以你跟住再問就每一個香港人都會問你嘅 identity， 你嘅身份危機。你係咪再係香港人？ 已經講咗啦。 蔡冠森唔係講笑， 香港人啊嘛。但係 蔡冠森、劉炳章呢啲唔係講笑，叫你行山咪翻深圳咯。 啊， 係嘛？你再問喂，點解東北嗰啲農田要鏟曬佢啊？好簡單啫喎，東北點解要有農田啊？深圳都冇曬咯。如果你港深同城化嘅話，大灣區嘅話，咁你咪阻住大灣區嘅融合咯。我話俾你聽，呢個就係政府真正嘅後邊嘅 logic 嚟嘅。同城化係，就係、是、要將大幅提高新界的都市化程度，所以那個不是你一個人馬寶寶可以站在頂得住的，你在笑那13+3拉去坐監，很多人在笑他們，其實他們只不過是最先覺悟那班人來的，結果被人判入去坐監，那班人是最慘的，我覺得東北社運那班是13+3那班，他之所以要快速將新界東北都市化，這個就是港深同城化後面就是整個大灣區的 planning 來的嘛。如果我哋年青一代，我哋話唔係，我哋香港要自給自足，我哋要保留郊野公園，我哋香港呢個邊界裏邊屬於香港範圍嘅有農田，有人係做農業嘅，有人係唔一定係要全部攞去做服務業嘅咁，呢個係你嘅諗法嚟嘅喎，唔係政府，亦都唔係共產黨嘅諗法嚟嘅喎。 呢、這個都係我都係歸類為文明的衝突，即係咧講真，即係咧呢啲佢都聽唔明㗎。大灣區啲人點會聽得明啫？即係話我哋覺得每個地區有佢自己特色， 多元化嘅 多元化嘅發展。佢哋嗰種嘅係一種好粗放式嘅發展。 對佢唔緊要㗎，佢要露營，屌佢咪嚟東涌咯，佢咪嚟呢個貝澳咯。 啊， 佢冇所謂喎，佢哋真係嗰種諗法嘅喎。我個社區嚴重污染，所有沙灘唔游得水都係垃圾，冇所謂㗎。我咪香港遊咯。係嘛？佢哋反而係咁諗嘅喎。但係當我哋話我哋要保有我哋嘅郊野公園、我哋嘅生活模式、香港多元化嘅社群同埋呢個自然景觀，佢就唔覺得你有咁樣嘅，跟住就一頂帽扣落嚟。 一頂帽就話你阻礙經濟發展咯。 阻礙經濟發展，跟住你話香港要自給自足，咁咪即係港獨啊？ 阻礙中國嘅五年。 所以佢清除港獨呢樣嘢，你問我，佢後邊就係有一個成個融入大灣區嘅一個 planning 喺度嘅。 嗯。 如果唔係佢港獨呢條線咧，見好即收噶啦，我覺得係。但佢係會一路打落去嘅，我覺得。但係佢係唔會贏嘅，我覺得。即係我頭先講過年青人嗰種嘅分離意識，嗰種對共產黨中國模式嘅厭惡，呢樣嘢唔係因為聽我哋網台，我哋都冇年青人，我哋網台，即係全部都30多歲。 你話佢哋老嘢？ 喂，真係嘅喎，我哋冇年青人嘅喎。咁佢哋嗰個所謂嘅分離意識點嚟咧？係你做咗啲乜嘢啊嘛？是他在互聯網上面他看到你做什麼嘛， 所以一路落去嘅話，只會你越係想香港人接受融入大灣區，你就會喺政治上收得越緊，然後對港獨問題咧越嚴苛極端嘅手法去處理。所以我話佢會自己製造一個敵人嘅，其實。 嗯。 咁我哋可以做乜咧？就係、是、你要等到佢嗰個時機， 嗯， 等到佢個敵人大到咧，係足夠令到好多原本係對中國模式都唔知係乜春嘢嚟嘅，仍然每晚喺度睇呢個 TVB 嘅，仍然係中意睇《愛回家》嗰啲人都終於頂唔順啦。 嗯， 嗰、那個時機就 喂，其實本來咧，我諗住個飯盒事件就係咁噶。我 喂，飯盒事件好多人都興啦，所以我覺得佢係保鑊嚟嘅，你明唔明啊？ 啊，我相信嗰件事係好多人頂唔順 嘅。以我嘅理解，每一日早討會裏邊。新聞處就會 present 嗰啲嘅剪報，信報、經濟日報都寫咗呢單嘢。咁個新聞處一 present 完之後咧，大家就會討論，跟住就會問阿陳凡：喂，點搞啊呢單嘢？公眾反應好勁嘅喎，會咁佢就會叫港鐵：喂，快啲出個聲明去澄清。 嗯， 冇冇啊！我見到呢單嘢嗰陣時係中午， 嗯， 我都唔係朝頭早睇信報，因為我唔睇信報嘅已經係，我喺個 news feed 裏邊見到嘅， 嗯， 即係我一個朋友裏邊 Facebook 嘅 news feed。好啦。到我同 你 講嗰陣時， 你睇到嗰陣時候，你嘅反應係點啊？你都覺得 哇，好錯！我個反應就係好似咖啡兄弟嘅發明磁能線一樣， 係咯，即刻爆粗係嘛？ 係啊， 即爆粗、 啊。所以我見到你行過，咪捉住同你講話咁都得，係嘛？咁嗰陣時就已經係過咗半日嘅啦。我見到你嗰陣時係晏晝嚟嘅啦，已經係、啊、過了半日嘅啦，已經係、啊。所以以我理解，政府嘅新聞操作點可能去到傍晚先澄清咧？ 哦、 啊，就肯定就係話喂，屌唔得啦，過唔到啊呢條數咁搞法。啊係嘛？咪同上邊傾咯，我覺得就係咁簡單嘅啫。 咪所以我琴日嘅 feeling 咧，即係覺得依單嘢有得搞啊！依單嘢咧，我相信連嗰啲藍絲咧都講粗口啊！ 梗係啦，佢收緊綠皮。你問下傅振中個飯盒幾多錢啊？ $100，仲要咧每人要唔止一個喎、 啊。喂，佢點止呢啲嚟香港翻工？點止邊檢啊？陳海欣啲助選人員咧，鄭永信啲助選人員咧， 啊， 以前啊呢、這個公新民黨喺港島區嗰個陳乜鬼啊，陳家貝啲助選人員咧， 啊， 我問過佢哋噶，我喺九龍西幫阿姚松炎助選喺美孚嗰陣時， 啊， 嗰啲鄉音嗰啲大媽喺度同佢對鬧啦，咁咪就你再嘈啦，我叫入境處拉你啊，你啲黑工嚟噶咁，咁、我話唔喺度出糧嘅，驚咩啊？即係我唔喺香港收錢嘅，驚咩啊？咁佢冇否認自己係黑工，佢即係話佢係唔喺香港收錢嘅啫。 啊 咁所以我就話：喂，大佬呢啲咁樣，你諗下佢幾多錢飯盒啊？佢睇到佢唔興。喂，大佬你$100飯盒，然後佢可能係$10、$20津貼或者$30飯盒。你問我呢啲新聞係會陸續會出現嘅，隨住高鐵通車，隨住港珠澳大橋開始，因為佢個政策唔會停噶嘛。 嗯。 因為你基建係第一步嚟啫嘛，你起好基建之後，你仲有政策出台噶嘛。 嗯。 你以為嗰啲出台政策淨係香港人上去玩啊？咁我點解要搞咁多嘢啊？如果唔係，如果佢淨係 benefit 你香港人上去玩， 嗯、 如果佢唔共產黨一個民粹嘅政權，如果佢民粹政權佢唔係 please 自己人嘅話，佢點贏啊？佢、點贏到人哋對習近平嘅支持啊？如果你話好簡單啦，揸居民證可以嚟香港呢啲嘢啊，我估啊、習近平嘅民望起碼彈升10啊。 嗯， 跟住如果可以揸埋車落嚟嘅話，升30都有啊！我覺得佢呢啲民粹政策佢點會立得住啫？我覺得。是立不住的、哦、你以为只是你融入去吗？人家不会融入你的吗？所以你问时机论就是说你去到一个地步，那些港官已经是政治上去到大跃进的心态，完全不理香港人的反应。饭盒事件我觉得他仍然是理香港人的反应、但是我觉得总会发展下去，去到一个地步他们都没有办法去 stop 得到的时候，那个就是时机来的。你而家走去反大媽，走去踢 gips 踢水貨，冇用我覺得。 嗯， 未到，我覺得係。你西九高鐵通車、港珠澳大橋通車、蓮塘口岸落成，呢啲嘢全部一鍋過出現嗰陣時候，佢嗰個國家嘅政策就會出嚟嘅。你而家只係喺阿葉國謙口中睇到少少蛛絲馬跡，但係當佢一出嚟嗰陣時咧，我相信你哋唔好意外，真係嗰啲嘢。即係等於飯盒$100一樣，你唔好意外，嗰啲嘢真係會發生嘅。其實包括開放自駕遊，大陸嘅自駕遊落嚟，包括係佢哋嘅居民證可以落嚟，取消回鄉證，取消呢、這個即係香港落嚟香港嘅簽證等等呢啲咁嘅嘢。 佢而家就係要咁做，佢就首先啊，我俾咗你先， 梗係啦， 我俾咗你先， 你攬咗我著數，好簡單， 都話一樣啫嘛，即係同我話深圳灣口岸一樣啫嘛，就係、是、一地兩檢，我俾咗你先，跟住而家就西九啦。 西九啊，各地 最好笑就係佢而家講到就係、是、你深圳灣口岸，阿陳帆講噶嘛？點解我哋要俾埋建築費賠償？因為我哋要求噶嘛。 嗯。 而家高鐵又係啊嘛？點解我收1000蚊啊？因為我哋要求噶嘛。我哋一地兩檢咪我哋要求。佢而家將個責任擺咗你嗰度啊。 嗯。 你明唔明啊？唔係我要嘅噃，唔係我共產黨要嘅，係你香港呢邊要啊嘛。咁我咪收翻計翻足你咯。 嗯。 一地深圳灣都係噶，佢都係咁講噶。 嗯。 所以嗰啲賠償啊，嗰啲魚排啊，嗰啲石礦啊。嗰啲臨時加落去嗰啲咁嘅釘子户啊，嗰啲咪逐個逐個同你計到足咯。 嗯， 佢一定係話誒你 initiate 嘅喎，咁你俾咯咁。咁當然喺背後叫 initiate 嗰個又係佢啦，即係同黑社會咪一樣。嗯、其實呢啲嘢一啲都唔複雜。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再一次多謝咧。話今集真係好多人咧係喺 PayPal 嗰度貨金，咁咧就都要通知阿土，聽下個禮拜一定要嚟，因為會仲多 平反。 平反嗱，如果你出現多過今集嘅話咧，咁就證明咧就唔係你嘅問題啦，係嘛？記住啦，下個禮拜千祈唔好唔報到啊！今集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嘅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了。 那现在究竟哪个夺哪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8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